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请收听王强的成名作长篇小说《圈子圈套》第一部，演播文天。 红军听范宇宙说威希尔公司中标的把握最小，心里很不是滋味。他问范宇宙为什么这么说，范宇宙露出一丝得意， 所以我说这是咱们的缘分呢、啊，咱们一起合着做，我来帮你们，你们的机会就大了呀。当然了，我也不白帮你，你得给我最低的投标价格，谁给我的利润最大，我就投谁的软件。 红军立刻问，你可以怎么帮呢？范宇宙哈哈笑着咧着嘴说， 嘿嘿嘿，老红啊，事儿是做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我在浦发的关系到什么程度，哎，我也不和你吹，到时候你想见谁，我就能把谁给约出来。你送东西人家都不敢收，我替你送啊，人家肯定二话不说就能收了啊。 红军忽然感觉和范宇宙谈话就像他当初和 Jason 谈加入威希尔的事一样，他没有更多的选择，他只能说要或是不要，而他还不能说不要。他还想争取一下，就问范宇宙，你怎么能够保证你会尽全力来支持我们威希尔呢？范宇宙又摇了一下他的大脑袋说， 我保证不了，我实话实说呀，你们三家的软件我都会投啊，我自己的这家泛舟公司啊会投 SE 的软件，我会再用另外两家公司的名义分别投你们和科曼的，我也不知道哪块云在会下雨，我只能都投。 红军很了解范宇宙的算盘，像他们这些做系统集成的其实都是纯粹做商务贸易的，都想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脚踩所有的船，不管浦发决定买谁的软件，他们都有机会中标。红军不想再多聊了，因为他发现看似大大咧咧为人爽快的范宇宙其实嘴上很严，现在不会吐露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红军只好说，我看这样吧，老范，咱们今天就先明确达成个意向，我欢迎你们在浦发项目上代理我们威希尔的软件，具体细节呢咱们随时沟通，今天也不用谈太细的东西了吧。说完红军站起身来，范宇宙也站起来和红军握着手，两人出了小会客室的门。红军正要送他出去，范宇宙却指着旁边不远的菲比大声说， 老红啊，你就留步吧，这位小姐可以送我出去的，你先忙吧啊。 菲比听见范宇宙这句话看着红军，红军只好僵硬地笑了一下，菲比不易察觉地撇了一下嘴走了过来。范宇宙立刻冲菲比伸出手，简直是拽过菲比的手握了一下，然后跟着菲比向电梯间走去。红军在心里狠狠地骂了一句，主要内容是问候了范宇宙的母亲的母亲。忽然红军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如果被范宇宙这样缠着的是玛丽或者海伦而不是菲比，他会不会也这样难受和气愤呢？红军不敢深想，而是暗自解嘲道，反正范宇宙是不会缠着玛丽或者海伦的。红军在柳荫街的路口下了出租车， 沿着后海南面的小街往里面走。因为已经入冬，后海边的酒吧大多把原来摆在外面的桌椅收了一些回去，所以路显得比早先宽阔了一些。快走到横跨后海的那座小拱桥了，红军看到了和小谭约定的那家酒吧。时间还早，才晚上8点刚过。红军进到酒吧里，看见没什么人，小谭已经坐在一张沙发上，背对着门口和一个小伙子说着什么。红军心想，还好，这小子这次没让我等他。红军走到沙发旁边，听见小谭说， 哎，怎么你们这儿连嘉士伯都没有啊？算了，我就来瓶喜力吧。你们这儿有健力士黑啤吗？我朋友肯定要点这个。 红军拍了一下小谭的肩膀，怕小谭吓了一跳。那个服务生也看着红军。红军说， 哦，我就来听健力士黑啤吧，不会也没有吧？ 服务生忙说，有有有，您二位稍等啊。 说完转身走了。小谭站起来又和红军一起坐下，两个人都没马上说话，而是笑着互相打量。还是小谭先开了口， 3个月了，老板还是老样子，没什么变化。 是啊，3个月没见了，咱们都忙，而且也都要避嫌，尤其是你。对了，余威肯定没少找你麻烦吧？ 小谭苦笑了一下说， 还是老板你体贴我呀。哎，信不信由你，我真后悔当时没和你一起离开 ICE， 现在啊我可受了罪了。 红军没有立刻回应小谭的话，他心里清楚，对像小谭这些前下属的这种表白，不管是出于客套还是发自肺腑，一概都不必太在意，反正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这时服务生端了一个瓶子、一个易拉罐和两个玻璃杯上来。红军打开易拉罐，把黑啤倒进一个玻璃杯里。小谭让服务生把另一个杯子端走，就用酒瓶和红军干了下杯。 红军笑着说，看你还是老样子，气色不错，应该混得还不差吧。 小谭喝了口啤酒，撇着嘴说， 哪儿啊，你还不知道我吗？我就是这么一个没心没肺的样子，再苦再难啊，在脸上也看不出来。 红军也喝了一口，然后用纸巾擦了下嘴唇，像是随口问了一句， 听浦发的人说，最近几次 ICE 的人去浦发你都没去，对了，出了什么事啊？ 小谭咂了一下嘴巴，气哼哼地说， 别提了，这你还猜不出来啊？余威不让我再管浦发这个项目了，哼，我现在倒是清闲了，负责未来重点项目的前期开拓，哼，都是没影的项目，有劲儿使不上了。 红军笑了，接了一句，哼，你不再做浦发这个项目倒是一件好事了，免得到时候输在我手里，也省得万一我一心软啊便宜了 ICE。 小谭嘿嘿嘿地笑了几声，带着些幸灾乐祸的口吻说， 哎，我听说了，前几天余威在办公室里大骂，说浦发那帮子是傻子呀，威胁让他们招标他们就招标，说肯定年底的时候这单子签不成了。 红军只是笑了笑，悠闲地提了一句， 哎，对了，听说上次 ICE 去浦发做演示是 Susan 带着人去的，他去干什么呀？ 小谭立刻说，哦，这可是个大事儿，好玩的呢，我估计我说了你都不信。你知道吗，苏散现在不做市场了，余威让他做销售总监了，连我现在啊都是向苏散汇报。 红军一愣， 他想起了琳达。琳达原来就是向苏珊汇报的。那琳达现在的经理是谁呢？红军尽量显得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那现在你们那儿谁是市场部经理啊？小谭没马上回答，他把啤酒瓶放在沙发前面的桌子上，抬眼看了看红军，然后才很小心地说，是琳达。琳达升做经理了，真让红军吃了一惊。他干笑了一声，喉咙里发出了很奇怪的声音，忙拿起啤酒喝了一口，掩饰着，然后笑着说，好，他高升了，运气不错。小谭观察着红军的脸色，试探着说，是高升了，不过人家可不是靠运气，是人家自己努力的结果。小谭停了一下，他看出红军一方面想知道个中原委，却又不愿意开口问，就接着说，琳达已经和余威好上了，全公司都知道，我们现在啊，私下里都叫琳达第一夫人，因为她专门给 ICE 的一把手当夫人。红军立刻感觉到自己的脸红了起来，他看了一眼小谭，小谭张着嘴坐在对面，也是一脸尴尬的样子。红军心里骂了一句，这个小谭什么时候能真正管住自己的这张嘴，他就不会在别人眼里老是这种没心没肺的印象了。这时一个人从酒吧后面的院子里走出来，笑着冲红军他们点头。红军估计是酒吧的老板，便立刻笑着说，哎呀，你们这酒吧刚装修过吧？我记得我夏天来的时候，好像屋子里都是那种浅灰的颜色，当时觉得挺凉快的。现在一到冬天啊，全改成大红颜色的了。您知道吗？看着就觉得暖和，不错。酒吧老板笑着拱了下手说，哦，您的记性还真不错呀，可是估计您不怎么常来这一片，我呀是新把这家酒吧给盘下来的，整个重新做了装修了，哎，和早先那家是两回事了。红军又愣了，只好又干笑了一声说，啊，挺好，那您先忙吧。红军心里是五味俱全，却又说不出究竟是一种什么感觉。他刚才想和老板随便聊些闲话，好岔开有关琳达的话题，结果老板的回答让他再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炎凉，什么叫沧桑。是啊，酒吧可以易手，琳达为什么就不能易主呢？只是为什么偏偏又是那个余威？又一想，谁让自己败在余威手上呢？只好眼看着余威登上原本留给自己的位置，来了个全盘接收呢。不，余威没有全盘接收，面前的这个小谭不就是剩下的吗？红军心里暗笑，估计这个小谭也曾经坚决要求被接收来着，没准他也惦记过销售总监的位子。看来又是他的这张嘴把余威给惹着了。红军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让他一下子出了一身汗。琳达会不会对余威谈起他和红军在一起的那些事呢？他会不会把红军的那些短处说出来讨好余威呢？红军不敢想了，他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被剥得赤身露体的暴露在他的死对头面前，连一丝一毫的秘密都没有了。想到这儿，红军明白了，他刚才还在暗暗掐算着时间，想着琳达和余威应该才认识几天，也就最多一个月，比琳达当初闪电般的钓上自己还要快。红军实在想不通琳达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鄙视琳达，更鄙视他自己。 但他现在一下子就想通了。余威，一定是余威更主动。余威知道红军和琳达的事情，圈子里的人都知道，没有什么比战友琳达更能羞辱红军的了。红军越想越有道理，这也就不奇怪琳达为什么可以突然升为经理了。显然，这也是余威向琳达开出的极富诱惑力的条件之一。小谭看着红军半天没说话，觉得自己不能也这么愣着了，就特意转了个话题说：“我记得苏三当初还是你招来做市场部经理的呢。哎，不知道你当时觉得他怎么样？反正我是根本没看出来他能做销售。你知道吗？我向他交接项目的时候啊，他一点感觉都没有。我当时还就奇怪了，说余威怎么就敢让苏三来管销售呢？”可没想到啊，后来我才发现了，哎，这个苏散做销售还真挺厉害的，他真放得开，可真敢奉献啊啊！小谭这么一说，把红军的思绪又拉回到了这个酒吧里。红军定了下神儿，问小谭：“这么说，余威还歪打正着发现了一个人才啊啊？”哎，对了，我问你啊。余威还有苏森把你在浦发的那些关系都接过去了吗？小谭犹豫着连着喝了几口酒。红军知道小谭一时拿不定主意，就以退为进，又说了一句：“哦，我也是随口这么一问，你别为难，咱们呀随便聊。”小谭心里在算计，虽然他人在 ICE，可是他现在并不希望 ICE 赢浦发这个项目，他不想看到余威和苏三新官上任就大功告成，尤其是浦发现在已经不是他负责的项目了。他希望将来人们都说，就是因为没有让小谭接着做浦发， ICE 才丢了项目。小谭这么想着，嘴上却说：“老板，要不是你这么问啊，我真不能往外说。你一直对我不错，上次合着那个项目你又那么仗义，我不能老对不起你啊。”红军笑了，他知道小谭会这么说，他不想挑明小谭真实的想法。红军正想让小谭有个机会来还自己的人情，这样双方都轻松。红军说：“你知我知，你这次就是帮我了。”小谭一听红军这么说，立刻觉得师出有名，如释重负了。是啊，自己是为了报答朋友，也就怪不得他对不住 ICE 了。小谭说：“老板，我就提醒你一句，你啊，要小心那个柳副总。我劝你啊，就不用在他的身上花功夫了，他已经是被 ICE 搞定的人了。还有啊，你不用担心 ICE 这次会给浦发什么大折扣。上次合着的项目出了事啊， Peter 就要求 ICE 在中国必须再签一个大合同，否则他整个亚太区的指标肯定完不成。余威心里很清楚，把浦发签成一个小的合同和干脆输掉其实都差不多， Peter 都不会满意的，余威啊一定会赌大的。”红军冲小谭举了一下手中的玻璃杯，然后喝了一大口，他心中有数了。浦发集团总部大楼的八层，位于走廊一端的那间最大的会议室里，威希尔公司的软件方案介绍会就快开始了。这是参与竞标的软件厂商在投标截止之前的最后一轮介绍会，之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连着三家软件公司，威希尔、ICE 和科曼，每家用一个上午的时间像走马灯似的做介绍，安排的既紧凑又公平。红军本来希望威希尔能被安排在头一个讲， 为此还分别给孙主任和姚工都打了招呼，结果还是被安排在了最后。头一个讲的是 ICE。 红军心想，看来这又是余威在和自己较劲儿，再加上那个苏珊，红军开始领教了。不过红军不在乎，既来之则安之，最后一个讲也自有好处。红军和菲比站在会议室门口外面，和每位进来的人都打着招呼。李龙伟在讲台上调试着投影仪，肖斌在台下的座位中间穿行着分发资料。快到九点了，会议室里稀稀拉拉的坐了不到一半，还不时的有人不慌不忙的踱着步子向会议室走来。孙主任从会议室里走出来，笑着对红军说： 洪总啊，时间差不多了，怎么样，要不你们也进去吧，然后咱们就开始。 红军也笑着随口问了一句：好，你们金总不来啊？又开着玩笑：哎，我一直想拜见你们的董事长啊，这次是又没机会了，看来啊，只能等签合同的时候再见了。孙主任似笑非笑地应付着： 哎，有机会有机会啊，金总太忙了，这个会啊就没去请他参加。前两家来讲的时候啊，金总也都没有听，很公平的。 红军面带微笑，但是他并没有挪动脚步，他不急于进入会议室。 听众朋友，王强成名作《职场商战三部曲》《圈子圈套》第一部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文天，录音张笑音，责任编辑吕鲁波。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请收听王强的成名作长篇小说《圈子圈套》第一部，演播文天。 浦发集团总部大楼的八层，位于走廊一端的那间最大的会议室里，威希尔公司的软件方案介绍会就快开始了。孙主任来叫红军，红军面带微笑，但是他并没有挪动脚步，他不急于进会议室。红军故意向走廊的另一头张望着，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也不知道金总今天在不在家呀。红军所说的家，指的就是浦发公司和金总的办公室。公仆们都是以公司、以办公室为家的，说着听着都显得亲切，红军也就入乡随俗了。正好姚工也从会议室里走了出来，一听红军的这句话，就立刻说，啊，在呢，在呢，我看见金总的车呀停在楼下呢，他又没出差，肯定在家。话音刚落，红军就看见远处一间办公室的门开了，从里面走出来两个人，他们正往与会议室遥遥相对的金总的办公室走。姚工也看见了，立刻说，喏，那不就是金总吗？是刚从柳副总的房间出来吧？哎，柳副总应该来听这个会的呀。红军迅速地对孙主任和姚工说了一句，啊，我去打个招呼。不等他们反应过来，就把他们俩和菲比都甩在一旁，大步朝走廊的一端走去。远处那两个人在走到金总的办公室大门前面的时候停了下来，面对面站着说着什么。红军一边走一边想，天助我也，他就怕自己还没走到的时候，他们就进了办公室又关上了门，红军就只能硬着头皮敲门，那可就远不如这种路上偶遇来的自然了。红军拼命地迈开大步，并把频率加到最大，但是他绝不能跑起来，哪怕是小跑也不行，不然就成了送快递的了。红军忽然有种感觉，这几十米的走廊怎么这么长啊，怎么走都到不了尽头。那两个人说着话，肯定听见一阵脚步声由远而近，两人眼角的余光也都能看到一个身影正大步朝这边走来。他们不约而同地转过头，看见一个中等身材西装革履的人走了过来，便下意识地不再说话，而是注视着红军。红军看到他们发现了自己，心里轻松了许多，他放心了，因为他们不会甩下他走进办公室。红军脸上立刻浮现出笑容，一边继续大步走着，一边迅速打量着这两个人，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一老一少。他猜测那个老而胖而矮的应该是金总。他又回忆了一下在一楼前厅墙上张贴着的金总的相片，他确定了目标。红军在还离两个人三四米的地方就向金总伸出了右手，走到金总面前站定，对金总说，金总你好，我是威希尔软件公司的，我姓红，我们今天来给浦发介绍一下为浦发做的软件方案，见到您很荣幸。金总虽然觉得有些意外，但是出于礼貌，他还是把手也伸出来和红军的手握了一下。红军看了一眼金总旁边的人，身材和自己差不多，年纪似乎比自己稍微年轻一些，就也伸出手对他说，您好，我是红军，威希尔公司的， 请问您是？那个人边和红军握手边回答： 哈，我姓韩，韩香，是金总的助理。 红军又转向金总，双手递上自己的名片。韩香在金总接过红军的名片正翻看着的时候说： 啊，他们几家都是软件厂商，都想参与咱们的软件项目，今天应该是威希尔公司来讲他们的方案。 红军在旁边笑着说： 哦，对，我就是专门过来想请金总也过去听一听，就听一部分也好。 说完他又向韩香递上自己的名片，韩香也从兜里掏出名片和红军交换了。金总面带微笑看着红军说： 好，欢迎啊，欢迎你们把国际先进的管理思想带给我们，也谢谢你们支持我们的工作。 然后金总稍微沉吟了一下，面露难色地说： 我下午正好还有个会，就不过去听你们介绍了。 说完又转向韩香说： 小韩啊，要不你忙完手头的事情过去听一下。 韩香点了下头，刚说了声好，红军不等韩香和金总挪动脚步就紧接着说： 金总，我直接过来和您打招呼就已经够冒昧的了，那我就干脆斗胆再冒昧一下。我想请问，浦发集团这次的软件项目是要解决面子问题呢，还是解决肚子问题呢？ 金总愣了，韩香也愣了。红军不慌不忙地笑着解释： 我呀，只是打了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面子问题呢，就是花钱买套软件，装装门面，也无所谓真正用的怎么样。肚子问题呢，就是真要用软件提高浦发的管理水平，创造效益，让浦发在以后更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能够一直吃饱吃好，能够生存和发展。 金总耐心地听红军讲完，微微一笑，韩香也随着笑了一下。金总看着红军的眼睛说： 那你是怎么看的呀？ 红军迎着金总的目光平静地说： 我希望浦发能选对软件，更要用好软件。我相信浦发上软件项目是下决心要获得回报，取得成功的。因为您的参与就非常关键，所以我来请您。如果只是为了解决面子问题，那项目就太容易做了，您也没有必要在这个项目上花太多时间了。 金总也很平静，两只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红军。韩香看了一眼红军，又看了一眼金总，刚想对红军说句什么，金总忽然开口说话了： 小韩，你去把我桌子上的本子拿上，我先去听听。 是。 韩香立刻笑着答应了一声，又注视了红军一眼，转身走进了金总的大办公室。金总冲红军抬了一下手，示意和他一起去会议室。 红军早已喜出望外，这下更是差一点兴奋地跳了起来。 他刚才看见金总的身影，就过来请金总去听威希尔的介绍会，完全是抓住时机搏一把。没想到金总这么痛快的就答应了，而且主动和红军一起并肩走到会议室，这种举动向大家传递的信息太丰富了。红军极力控制住自己兴奋的心情，微微欠着身子跟在金总的旁边。金总迈的步子不大也不快，很稳健地走着。红军再也不用像刚才冲过来那样大步流星了，也稳稳地压住步子跟着。 金总转过头来笑着对红军说： 哦，刚才看你的名片，你可是状元啊。 红军听了一愣，马上明白过来了， 却并不挑明，而是故作纳闷地问：金总，您的意思是？金总笑了起来，摆了下手说：哦，没什么，我开个玩笑。你不知道吗？晚清的时候啊，有个很出名的人呢，也叫红军，和你完全是一样的两个字。他就是状元，大才子啊，出使过欧洲，还带着那个叫赛金花的名妓，还算不辱使命吧，对吧？红军当然知道100年前这位和自己同名同姓的家伙，但是现在不是他炫耀自己是个杂家的时候。他陪着笑说：是吗？您不说我自己都不知道，嗨，我可太惭愧了。哎，金总啊，您的学识可真渊博呀。金总又摆了一下手说：哎，不行不行，只是爱看几本闲书而已啊。说着话已经从走廊那头走到了走廊这头了。两人到了大会议室的门口，菲比兴奋得满脸通红，他想不出红军用了什么办法，竟然这么容易的就把金总给请来了。孙主任和姚工等几个站在门口的人也都很惊讶，但他们顾不上想菲比在想的问题，金总的突然驾到更让他们觉得紧张。孙主任忙把金总领进会议室，会议室里立刻产生了一阵骚动。坐在第一排的几个副总级别的人都站了起来，挪着桌上的东西给金总腾出最中间的位置。后面有些人忙拿起手机拨着号码，还有的干脆跑出了会议室。红军偷着乐了，他知道这些人都是正忙着招呼人来呢，金总都到了，下面的头头脑脑还不赶紧过来。韩香快步走进了会议室，他手里拿着两个大记事本，一个是金总的，一个是自己的。当和红军的目光相遇的时候，他特意朝红军微笑着点了点头，然后把金总的记事本递给金总，自己坐在了头一排靠边的座位上。柳副总也匆忙走了进来，手里除了记事本，还拿着一个不锈钢的保温杯，看来保温杯里都没来得及沏上茶。他一边和金总等人打着招呼，一边叫服务员往他的保温杯里倒水。红军冲柳副总笑着拱了拱手，算是打了招呼，心想他肯定是原本没打算来的，听说金总来了才忙着赶来。红军以前见过这位主管财务的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柳副总是所有副总以上人员中唯一一个穿蓝精灵工作服的，估计是因为他也统管行政，得以身作则，为他自己选定的工作服捧场吧。柳副总身材瘦小，还稍微有些驼背，像是长期伏案劳作的结果。9点已经过了，但因为发生了这么一个小插曲，介绍会晚些开始也是很自然的。孙主任走到讲台前面，扫视了一下转眼之间已经坐得满满的会议室，便走到金总的座位前，弓着身子对金总说了几句。金总没说话，只是向上抬了抬手。孙主任便挺直身子，敲了敲手里的话筒说：大家静一静啊，咱们这是第三场软件方案介绍会了。今天啊，给我们做介绍的是威歇尔公司，他们的情况呢我就不说了，留着他们自己来做介绍。我要特别提一句，集团领导也都很重视这次软件项目，金总亲自到会，柳副总、周副总也都来参加了，希望项目组和今天在场的所有同志都能认真的听，也积极的参与讨论。好，下面我们就请威歇尔公司的先生们和女士来给我们做介绍。 说完还象征性地鼓了几下掌。没想到金总很认真地鼓起掌来，带着所有人也都一丝不苟地鼓掌。孙主任一愣，便也又鼓了几下。红军面带微笑，走上来接过孙主任手里的话筒，该他上场了。红军已经在刚才短短的几分钟里临时改变了介绍的顺序和内容。原先的安排是由菲比首先介绍一下威希尔公司，然后李龙伟介绍威希尔为浦发做的软件方案和项目计划，最后由红军做收尾，讲一讲威希尔对浦发项目的重视和承诺。肖斌没有任务，他就是来打杂和充数的。但是现在一切都已经改变了，红军要先讲，而且他要讲的东西也变了。在红军的眼里，满满的会议室里只有一个听众，那就是金总，他要讲金总想听的东西。红军首先环顾了一下会议室里坐着的所有人，然后把目光移向了前排，微笑着说，金总、柳副总、周副总，在座的各位，大家好。首先感谢浦发集团给我们威希尔公司这个难得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和大家一起交流。下面的内容呢，我们是这样安排的。等一下，我们威希尔公司的资深工程师李龙伟先生将向大家介绍一下威希尔为浦发集团所做的软件方案。在此之前，我想先花一些时间和大家聊一聊别的。说到这儿，红军停了下来，台下的一些人忽然意识到周围一下子变得安静了，便停下手上的各种小动作，抬起头一脸奇怪地看着红军。红军见收到了效果，便接着说，我做企业管理软件大约有10年了，亲身参与了不少项目，耳闻目睹的项目就更多了。很少有买了软件却不想把它用好的客户，也很少有卖了软件却希望项目失败的软件公司。但是不可否认，一些企业买了软件以后一直没有用好，有的根本就没有用起来，原因很多，而且每家都有每家的特定情况。浦发集团决定上软件项目，最关心的是什么？是如何把软件用好，获得切实的收益。所以，我想和大家聊的，是我自己这些年总结出来的，决定软件项目成败的9个因素。金总拿起笔，在已经摊开的笔记本上，一笔一划地写下了红军演讲的题目。然后在成败二字下面又重重地画了两条线。红军事先准备演讲用的投影幻灯片里只有3张和他临时改定的主题有些关系，红军就只用了这3张片子，足足讲了1个小时。在这1个小时里，台下几乎所有人都一直专注地听着，金总的到来足以把大家都定在椅子上，使得他们不敢随意离场。但是把他们的心思都定在红军身上的，只能是红军自己的表现了。金总自己的笔记本已经记满了一页，又翻了一页接着写。菲比坐在侧面，一直痴痴地盯着红军，恨不得把红军的每句话都印在脑子里。他早把红军分配给他的任务忘得一干二净了。红军专门嘱咐过他要注意观察浦发的关键人物们在听介绍时的反应，一个细微的表情或动作都不要漏掉。可菲比却直勾勾地看着红军，仿佛红军是在为他一个人做着精彩的表演，仿佛这间会议室里只有他和红军两个人。一阵掌声响起来，菲比在如醉如痴中被惊醒了。红军已经讲完，李龙伟站起身 走上前从红军手里接过话筒，贴着红军的耳边笑着说，哎，干得漂亮，我讲下面的就容易了。红军走到菲比旁边坐下，发现菲比的脸红红的，正觉得奇怪。台上的李龙伟开始讲了，菲比也故意躲避着红军的目光，做出一副要专心听讲的样子。红军也就不再多想，把心思都放到台下的那帮听众身上去了。李龙伟讲完之后，就到了最后的交流阶段。孙主任站起身，招呼着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红军走到台上，和李龙伟并肩站着，准备回答台下的提问。坐在中间的一个人举了下手就站了起来，对红军发问， 你们刚才把你们的软件介绍了很多，听着是挺不错的，可是我也听说你们维希尔前一段做的几个项目都不成功，我还给一家公司打了电话去了解，具体是哪家我在这儿就不方便说了啊，那家公司对你们意见很大，我想问的是啊，你们维希尔能不能保证我们浦发集团的项目成功，你们如何来保证？ 他的声音有些颤抖，不知道是有口吃的毛病还是太紧张的缘故，这个显然是事先准备过的问题，但是还是被他说的磕磕绊绊的。红军不认识这个人，看来李龙伟也不认识。红军瞥了一眼菲比，菲比不出声地做了一个口型，可红军猜不出来他发的是哪个音，更猜不出来是哪个字。红军笑着很自然地问那个人，哈，请问您是？那人犹豫了一下，没有马上开口，孙主任已经说了， 啊，小崔，财务部的，我们的业务骨干。 那人红着脸微微点了点头，坐下了。红军明白了，这个结结巴巴的小崔原来是柳副总的人，刚才菲比冲自己做的那个口型就是在说柳字。 听众朋友，王强成名作《职场商战三部曲》《圈子圈套》第一部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文天，录音张笑音，责任编辑吕鲁波，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